第161章，硝烟散尽。大门之外，一墙之隔，4000多人正在欢呼雀跃。所有人都以为已经成功了，但游惑和秦鸠却变了脸色，这跟预料中的不一样。按照预计，当主控中心的毁损程度达到100%，建筑会变为废墟，只剩下核心主控台。核心主控台固若金汤，只会在最后1%的临界点上出现防御漏洞。如果抓住那几秒钟的时机轰开主控台，系统最脆弱的东西就会暴露出来。那应该是一个类似芯片的东西，肉眼难辨，和当年放在游惑眼睛里的差不多，被称为系统的核。到那一刻，游惑他们有两个选择，要么用修正程序去干扰核，强行让系统产生自我纠错意识，陷入自毁状态。而在自毁之前，按照规则，系统会把所有人扔出去。要么他们可以等 S 组彻底消失，拿到系统的主控制权，只要一道指令就能放所有人自由。但是现在主控中心正在瓦解，他们既没有拿到主控制权，也没有见到核。系统的声音突然又响了起来，接触不良似的断断续续。 警告，警告，主控中心遭受不可逆转性损毁， S 组紧急处理败，主监考官代管程序已封禁，控制权将在10秒内全线收回。该主控中心启用自我清除程序已启动，倒数计时。10。 突如其来的变故将欢呼的人打懵了，众人茫然地静下来，引颈相望。 什么情况？不是要结束了吗？ 自我清除是什么意思？自爆吗？ 不可能吧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不该先出去吗？ 嘈杂的议论声中，有人说了一句： 不会出不去了吧？ 这话就像一枚核弹在数千人之中爆开。 9、8， 系统的倒数就悬在头顶，每数一个数字就炸一回，炸得众人大脑嗡嗡作响，一片空白。天空中满是辉煌，晨雾笼罩在头顶，浓雾之外有个警报灯一样的东西，随着倒数一眨一眨，闪着若隐若现的红光，像一道催命符。就在它随着倒数闪到第4下的时候，广播里传来沙沙响动，是另一个声音强行取代了系统。 老大，哎，我是154。 154抢到控制权的瞬间，红灯停了，倒数计时也停了，众人的心都悬在喉咙口。对建筑内的游惑和秦鸠来说，154的声音就来自于面前的主控台。 154，能听见我们说话吗？我们轰开了主控台，但没有核，这里面是空的。 我知道，趁着主控中心被毁，我一直在抢控制权。刚刚这里发生的事情我都看到了，只是一直没能说话。我来只是提醒两件事，一是刚刚 S 组成员说那些话并不完全是真的，我在1分钟前接管了系统的历史信息库，看到了所有人的过往数据，就我已知的，初始监考官全部都是真人入系统，这类似于借助磁场的各种条件在两种维度之间开了一个交点，在那之后系统才改了方式，尤其是重度失控后，只有一小部分人是真人，比如老大你，绝大部分是思维入境，可能系统意识到了失踪太过引人注目，生病休克脑死亡反倒还算正常。 154语气难得有点着急上火， 所以不要信那些鬼话，我怕你们两个一听不是肉身就开始百无禁忌，死了就真死了。 我知道， 其实1分钟前在听到那些话的一瞬间，游惑几乎真的相信了。但就在刚刚，在秦鸠轰开幕布走到他身边的那一刻， 他突然想起了一样东西，耳钉。如果这里的他真的只是思维投影，这枚耳钉不可能从系统到现实始终停留在他耳边。 知道就好。 一五四松了一口气。 第二件事就是系统的核，他如果不在这里就一定是被藏。 一五四的话突然被拦腰截断，浓雾之外的远空红色警报又闪了一下，系统冷冰冰的声音再度占据了主位，继续着他的倒数计时。 七。 众人还没消化完一五四的话，就陷入了新一轮的恐慌中，试图在倒计时的逼迫干扰下保持理智和清醒。一五四的意思是系统把核藏起来了，问题是藏哪儿了？ 六。 既然主控中心说毁就能毁，肯定不在这里的哪个角落，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藏的？秦鸠四下环绕，有什么地方是系统可以放心放着的？ 在系统看来绝对安全的地方。 幽惑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，这些小动作足以说明，就连他们都开始感到焦躁和紧张。 五。 什么是绝对安全的地方呢？要么是永远想不到的地方，要么是想到了也不会贸然去动的地方。系统某种程度上非常自傲，不可能把核放在犄角旮旯处，不论怎么样都不会真正离开中心。那么在哪儿呢？监考区？休息处？那里有他们不敢动的地方吗？似乎没有，毕竟他们疯起来连自己都敢往里搭。 四。 忽然游惑脸色一变，自己这个概念提醒了他，相比于他们两个，其他人的命可能更安全一点，尤其是朋友和同伴。朋友和同伴，一道炸雷在脑中响起，千钧一发之刻，广播又响起了沙沙声。一五四又一次抢到了控制权，他这次招呼都不打，语速飞快地说， 时间紧迫，优先弄清楚系统把核藏在哪里了，另外修正程序在你们手上，如果他藏在了主控中心之外，你们触及不到，那就得…… 一五四顿了一下，他似乎把原本要说的话咽了回去，改口道， 我就得另想办法了。 一五四说完这些，却没有等到意料之中的回音，主控台旁的两人不知怎么了，突然陷入沉默里。 老大，哎，你们在听吗？ 在。 游惑看向主控台，他和秦鸠都没有走神，他们只是忽然间想到了一个答案。楚月。广播里突然响起一阵细细嗦嗦的声音，像是什么人突然站起了身，接着一个很轻的女声在旁边响起， 一五四。 她出声的一瞬间透露出了难以掩饰的茫然，但下一秒就沉稳下来，像是打定了什么主意。 有事儿跟你说。 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游惑脸色一变，她想说等一等，想跟楚月说别冲动，但下一秒广播进入了静音中，就连滋滋的背景音都戛然而止。 第二休息处的废弃公寓里，一五四看着被暂停的广播，听见楚月深吸了一口气， 系统的核应该藏在了我这里， 我当初跟 A 一样眼睛都被植入了东西，你是知道的吗？我想的那个核大概就藏在里面了。其实长久以来楚月都觉得自己比游惑幸运一些，同样是学习的对象，是系统内的特殊存在，他们的经历却千差万别。被模拟声音的是游惑，被24小时紧盯不舍的是游惑，被拱上高位又踢出系统的也是游惑，被清除记忆和过往的还是游惑。相比之下，楚月几乎没有经历过太大的起落，没有受过任何伤害性的处罚，就连眼睛里面的东西也比游惑的更安分，一旦关停就再没有过动静， 以至于他甚至偶尔会忘了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始终跟着他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曾经有同事对楚月说， 明明你和 A 都是主监考官，怎么感觉系统有点偏向他？各种场合之下受到强调的都是 A， 你好像总是被淡化和遗忘的那个。 他当时回答说，你弄反了，我可能才是被偏向的那一个。楚月花了很多时间去琢磨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偏向，直到今天他终于明白了，因为系统把最重要的东西藏在了他身上，不希望别人注意到他。系统笃信这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因为 A 不可能贸然伤害楚月，只要 A 不动，其他人就不成威胁。但是很遗憾，系统还漏算了一个人，楚月自己。楚月指着自己的眼睛说，哼，该做的他们都已经做完了，只剩下最后这一个了。一五四，帮我一个忙。 旷野之上，倒数计时在最后两秒间戛然而止，就连晨雾都在那一秒停住下来。长久的寂静之后，是系统变了调的声音。 自我清除程序中断，检测到修正内容，内核自检已开启，错误。 无数声错误机械地重复着，像一条漫长的望不到边的路。直到某一刻，这种重复终于停止，系统的声音由冷静到粗犷再到扭曲，像烤化了的冰。系统说， 自检结束，系统故障等级 S， 考试全盘终止。本次运行共计6年1个月0.7天，参考人员26921人，现存11582人，所有人员将在5分钟内清除系统，自毁程序正在开启。 话音在落下的一瞬间，长风高卷，晨雾翻涌，12822个独立考场开始分崩离析。这些蜂巢一样的土地上发生过的种种生死爱恨悲欢离合，从这一刻起将不复存在，也会永久存留。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茫然，有人惊叫。楚月在无端嘈杂的背景中眨了一下眼，陌生的黑暗朝他席卷而来，那片黑暗之中隐约有熟悉的身影直奔这里而来。楚月想起不久之前一五四的话，他在动手之前问自己害怕吗？楚月说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，他有可以托付性命的朋友，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丢下他，就像他永远不会辜负对方。从此之后他们自由了。很奇怪，明明是值得高兴的事，有那么一瞬间楚月却想哭。最后的最后，他在视野尽头看到了油货和秦鸠，还有硝烟散尽后不知多远之外的夜空，星星点点，模糊的亮色直扑到天边。那是系统里永远看不到的景色，是万家灯火，是喧嚣人间。